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穿过回廊，掀开画帘进到前厅，谢金兰端坐在紫檀木靠背椅上，手里端着茶，热腾腾的雾气遮住她的脸，看不清喜怒。底下坐了个穿红带绿的胖女人，腰上那一圈圈的肥肉卷曲着被子上的摘枝团花，像一团纠缠在身上的彩蛇。夏侯恋一进来，那个女人就盯住了她，她的目光长了腿似的，把夏侯恋全身溜了个遍。夏侯恋颇有些不自在，折身坐在圈椅里，小厮上来给她沏茶，茶汤注入青花瓷杯，卷曲的茶叶子在热水里翻腾。 恋哥儿，可认得我老婆子？ 那女人笑呵呵地说话了，见夏侯恋一脸迷惑，又笑了笑。 乡里乡亲的都喊我一声张婶儿。今日我老婆子拉下脸上门来，是有桩亲事要说与你听，你若中意呀，谢老爷若首肯，咱们就趁早议一议。 夏侯恋听得呆了。 亲事？ 可不是。 张婶捏着帕子抿唇一笑。 恋大爷年轻力壮，又生得这一般英武，你日日出去跑马，不知擒获了多少姑娘家的芳心呢。这几日啊，我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，全是央我悄悄帮忙做媒的。我呀，替你择了一个好人家。水西门大街上有家姓杨的，家里是贩金银首饰的，愿意你做上门女婿。当然了，就算不入赘也不要紧，他家呀就这么一个闺女儿，拿出点积蓄给你买个铺子，也够你们小两口过活的了。 夏侯恋下意识去看谢金兰，他垂眸看着自己的茶杯，脸上面无表情，这一瞧就是生气了。夏侯恋的心里叫苦不迭的，忙想推辞，那张婶儿又扭过身，对着谢金兰率先开口。 当然了，恋哥儿毕竟是谢老爷的长孙，这事儿啊，还得是谢老爷首肯。杨家人说了，便是花点银子，把恋哥的卖身契赎回来也好，但求您啊，点个头。 多谢大娘好意了。谢金兰撂下茶杯，抬起头来。他的情事呢，自有我这个做主子来张罗，不必你们费心。夏侯恋连连点头。 我家老爷说的是，大娘您请回吧。 这…… 张婶儿见谢金兰神色不悦，心里思量他不肯放人，便陪着笑脸。 谢老爷何必把话说死呢？便是多赔些银子，又或是再赔您个把小厮也罢，您这样拘着人家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。 他掩了唇，咳嗽了几声。 老爷不爱出门，您是不知道外面在传些什么。我老婆子是懒得说，说出来烂嘴吧。 传什么呢？谢青兰问他。张婶一笑。 都是些荒唐话，我是不爱听的。说什么老爷您宫里出来的人儿喜欢侠男官，这恋哥儿啊就是您养在身边的小爷。哎呦喂，您说这是什么话呀？这些人呐，都是要烂嘴巴烂舌根儿的， 阎王小鬼呀，收了他去的。 谢青兰怒极反笑。照你这话说的，我要是不放了他，那便是坐实了这个传言不成啊。夏侯恋在一旁帮腔。 哎，就是就是啊，大娘，说话还是小心一些。 张婶一愣，讪讪道。 哎呦，老爷这说到哪儿去了？我也是跟您说道说道，并没有要挟的意思。 他站起来告辞。 也怪我老婆子多事儿，瞧恋哥年纪轻轻的，还没个媳妇儿，赶巧又有好姑娘相配，便想着撮合撮合。哎，罢了罢了。不过有句话啊，我老婆子还是得说，男人迟早得娶妻生子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谢老爷总得为他考量考量。 这些混迹街坊的婆娘牙尖嘴利惯了，无心说出口的话倒像是一把刀子戳进了谢金兰的心口。说实话，当年夏侯佩信任他，才与他定了10年之约，才把宅子的地契也托给了他，可他却把人家儿子拐上床榻，还要人家断子绝孙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一个徐徐。 我是剧里的侍女医生雪芙。 我是坐在门槛上洗衣服的老婆子。我是1365，我们下集见。